靠近点月亮。当我离开这个地方，不会再有痛苦哀伤，风儿总把沙子吹向了远方，跟我一样的愿望。慢慢的，心就会失去了影响。